好，咁啊，今日几号啊？唉、哎，我都唔记得十一月几号啊。 唔系，唔使记几号噶，就系、是、呢个熄电视日之前嘅嗰日。 唉， 即系十八号 啊！喂，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系啊，点话？点解突然间播啲咁嘅呢只歌啊？金曲啊？ 金曲啊！嗱， 一身何求咧？ 因为香港人 有乜关系咧？ 香港人再唔起义咧，嗱，阵间我哋可以讲下三年之内。香港只剩下翻呢个叫新香港人，点解咧？我哋阵间讲啦。我讲一讲今日有咩 topic， 亦都可唔可以讲得晒啦？因为我哋得一个钟，预告下啦。嗱，首先系讲下今日细佬啊上咗 Now TV， 就屌柒冯添之。啊，呢个阵间讲讲。 廿三条嘅问题。 关于网络廿三条啦。咁第二就讲一讲啊，根据上个星期审计署讲咧，公屋嘅富户政策咧系要检讨嘅。咁我从中睇好多有关新闻咧，发现呢个根本就一个叫做香港大换血计划嚟嘅。 嗯，有个阴谋啊， 有阴谋啊。啊，咁啊阵间可以讲一讲啦。咁啊，另外你可以讲下熄电视喎， 系啦，熄电视啦。吓，同埋我其实熄电视而家小儿科啊，即系你净系话台庆嗰个先熄咧，已经系好鬼小儿科啦。即系 平日都熄噶啦， 我就熄咗好耐噶啦， 熄咗好耐。 系啊，我电视唔系要睇， 唔系即系转台唔等同熄电视喎。 冇错，冇错。 睇 J2。 都系唔得嘅，都系唔得嘅，所以其实人哋九十年代咧喺英美，人哋电视咁发达啦，即系唔系香港咁死潭一潭死水啊，都已经有个反电视运动啦，已经系，即系我哋开始讲下，即系一个醒觉运动嚟嘅，全民公民醒觉运动。 咁啊，花罗我梗系要讲下呢个陪审团论啦，梁振英嘅陪审团论啦，同埋你讲一讲下佢嘅人格系一个变捻态嘅， 揾下你嘅，揾下曾凡光嚟讲啊， 经过你嘅演化心理学分析，佢应该系变捻态噶嘛。 屌，唔使使咩心理学啦，系都知佢变态。 屌，你搭咗演化心理学，你搭咗演化心理学，屌， 冇啊冇， 权威啲啊嘛。 唔系要呢个，哎、你讲咗今日上电视， 唔系猫，今日就啊森麻所托啦。咁我成日话佢把我上去啦，咁的而且确系，我唔知嘅。佢我话考虑中已经系叫个记者打俾我，咁啊想再讲呢个网络廿三条，咁啊对手系冯添之，咁啊因为隔咗阿彭程同埋啊另外一个主持啦，咁啊其实个战况唔系好激烈嘅。不过咧，你发现冯添之人咧真系一成不变啦、啊。喂，大家有听开节目都知道，佢仲系停留喺黑胶唱片年代。佢不断就系、是、佢今日最 main point 就一样嘢，佢话我哋网民对于呢条立法系太过政治化。喂，立法唔政治化，一条法例去成立啊，去草拟啊。你唔從政治角度考慮，你從咩角度考慮啊？ 喂，佢呢個真係又係停留喺六十年代。我上次咪話講 D 一百有個新節目叫《獅子山下》咧，咁啊許冠文啊咁啊想當年啊，就話佢即係停留咗喺嗰個時代咧，即係同呢個時代脱咗節啦。咁嗰陣第二集許冠文冇咗咯，而家冇咗咯。跟住又阿杜汶澤都幾好聽喎，而家 係啊， 即係 可能有聽，可能大班有聽我哋講， 可能係啦，係啦。我話你有影響力喎，你個節目， 你有影響力， 即係話咧，即係咁。即唔我都咁上一年纪啦，我六十后啦，嗰啲可能五十后啦，阿冯生咁即係一揸十年呢，就係同呢个社会而家即係我觉得係好一般人都係一般咁嘅年纪人呢，好难跟到而家嘅时代发生咩事。 係啊，即係嗱，咁我就举个例子啦，我喂2010年呢，海关呢 ,Google 就接纳咗海关嘅一个要求，就係、是、移除370几条怀疑侵权嘅影片。咁、Google 系冇理佢噶，个理由系 Google 觉得佢俾嘅资料啊，提供嘅嘢唔充裕啊。 你话系啊，系噶啦， 系啊，所以唔理佢。但系你根据 Google 呢一个公布，喂，呢、這个唔系政治审查系乜嘢？ 你个系意思系香港俾佢定系边度俾佢嘅？ 香港海关， 净系香港海关， 净系香港海关俾 Google 啊，吓、啊、就要求移除影片。嗰啲影片咧，就大部分、绝大部分 咧， 我唔敢讲全部啊，都系一啲政治嘅讽刺。哇！咁你大佬你唔系一个政治审查系乜嘢？我哋唔可能唔惊，同埋今日主持就问啦，我系咪我哋云端运动系咪认同网民嘅第四方案咧？即系我就表明咗立场嘅，唔系认同，我系乐于见到佢哋有第四方案，即系嗰个所谓嘅 UGC 啦，即系个用家衍生内容嗰样嘢，乐于见到。但系我哋咧就企硬一个立场，我哋就同。其他出面啲网民嘅有少许不同啊！我哋企下一个立场就系、是，你一日冇双普选，冇全民提名嘅双普选，呢条条例谂都唔使谂。 唔系，我哋其实嗰时喺南皮村详细讲过呢个网络廿三条嘅问题啦。问题就系话最基本问题，你无端端搞乜鬼啫？而家其实系已经系有版权法喺度噶嘛？ 嗱，冯添之就咁讲啦，佢话其实而家告你仲大镬，仲有海关系唔可以绕过版权抢人告你，我话得。我就你呢样嘢就答你，喂，海关唔可以绕过版权持有人。如果佢去接触版权持有人， 執法機關俾壓力佢咧？ 係啊，佢主動 又或者嗰個問題係揾唔到版權持有人，而有人去扮版權持有人咧？得嘅喎，你喺上庭嘅時候，你為咗保護個證人，證人可以唔使出庭喎，你永遠唔知道嗰個所謂版權持有人係邊個。 所以這個所謂政治問題邊度咧？政治問題，譬如嗰個執法者、海關又好，差人又好，佢想搞譬如搞個新比，唔知搞邊個網民成日搞啲改圖嘅，佢而家係可以主動禁制你，話你犯法涉嫌，涉嫌嘅，即係佢可能冇證據，你可能改啲係冇問題嘅。 係啊， 咪搞到你上庭，你應該夠煩嘅 咯。 係一個就係白色恐怖嚟嘅嘛，呢、這個咪就係政治咯。點會唔係政治啫？ 你而家話而家都喐到，係啊，你而家喐到，但係你試下咁而家喐我哋，你而家咁樣喐我哋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新聞啦。佢成日都話喂，而家唔做，將來都唔會做。喂，第一，而家應承你話而家二次創作冇事，將來都冇事，嗰、那個係商經局，嗰、那個係知識產權處，將來執法嘅係警方同埋律政司啊嘛。大佬， 呢啲系嘥气啦！你仲要而家唔会执法，将来唔会执咁多气，整条法嚟做咩？ 喂，四十年前啊，佢同我讲现实啊嘛，现实而家唔会做，将来唔会做。喂，唔好讲呢样嘢。 系啊，唔好讲呢样嘢。 四十年前嘅现实咧，就系男人唔可以变女人嘅。四十年后现实，今日系男人可以变女人啊嘛，你会变噶嘛？大佬， 差人都变晒啦。 系咯，喂，仲同埋真系有一样嘢就系，你有人有机会系可以有人去扮版权持有人噶嘛？我点知啊？ 唔係，總之佢唔係次在，真係告到你啊嘛，佢搞你啊嘛，而家係最大問題，即係差佬而家有把槍啦，哇！你再俾多把機關槍佢喎， 係啊， 呢把機關槍仲可以隨時搞平，即係你唔係出嚟示威就好，你淨喺做鍵盤戰士一狗喺圖啫，都唔得喎，而家可能好危險。 仲要 加上最近呢個咩三中全會乜 Q 咧，又加強呢個網絡 係啊審查啊嘛，係啦， 即係完全係配合。 你仲要問佢咧？喂，你個界線點定？佢話冇一定嘅定到。哇！咁即係任噏，你同蘇錦良講嘅一樣。苏锦良，好简单啦，咩叫为咗二次创作？嗰条界线喺边度？冯添之话呢条界线好难定，喂，咁啊扑街啦！你真系任噏嘅啫。跟住苏锦良讲过，超乎轻微经济损失又系任噏嘅啫。佢话好难界定啊，上庭先定到。喂，咁你呢啲咪就系白色恐怖咯，大佬。 唔系嗱，佢呢个我喺蓝皮书讲过，系好难界定嘅，即系何为二次创作系冇嘅，冇定义嘅。系啦，所以冇啲用翻 UGC 咯。 喂，你个问题 用者衍生嗰个方法。 你个问题系你。制定一条法律，你好多嘢都唔清晰之下，你点去制定啊 ？Hyperlink 嗰样嘢啊，嗱 ，mass 传播即系广泛传播嗰样嘢咧 ，Hyperlink 点计啊？呢个系嚟嘅 ，Facebook 都系嘅。你有冇谂住 Facebook set 咗系自己有咧，就当冇事？因为 Facebook 系一个叫交友平台，你就算 set 咗 private 咧，你净系俾自己 friend 睇咧，你喺上面传咗幅图咧，你已经系那嘢，仲有。雲端嘅 storage， 如果我哋成日咧好中意，即系譬如我哋做完嗰啲節目，咪好中意掟上 storage， 跟住傳俾人聽嘅。出事嘅，如果我哋改一幅圖掟上去，就算我哋只系俾條 link， 系俾指定咗幾個朋友，我哋都出事嘅。系啊，咁呢啲你政府界定唔到嘛？政府每一次講嘅嘢都系唔同啊嘛。我話好簡單啦，八月嗰陣時，我參加過一個研討會，我都唔知道原來有政府官員嘅，俾泛民邀請。咁啊，去到原来有政府官员咯，唉，扑街啦！咁是但啦，都嚟咗啦。个政府官员话：你唔好当我系官员啦，我系嚟听嘅啫。跟住咧就滚啲网民。嗱，你哋今日所做嘅嘢咧，将来都冇事。甚至乎佢讲到007 James Bond 啊，喺外国某好多 YouTube 片嘅，系可以将所有 Opening Credit 咧，全部串烧埋个几钟头嘅一首歌，个几钟头即系廿几套 James Bond 嘅 Opening Credit 嗰啲歌串烧埋嘅。其实嗰啲咧喺我哋嘅角度咧都系冇事嘅。 唔系嗰条友有乜资格咁讲嘢啫？ 第一，你话冇乜冇资格咁讲嘢， 唔好学人讲嘢啦。 第二日，佢喺《苹果日报》讲，如果你喺 Facebook 用一个唔系你自己作品，唔系你自己个样嘅相啊，去做头像啊，你都出事啊！喂，你次次讲啲嘢唔同咧，我点信你嘅？ 同埋你而家所谓一个芝麻绿豆菇，你而家通讯局咁大，一个局咁大啊，佢话可以发晒三个牌啊！阿梁振英一句唔中意啊，你可以三拣二啦、啊。你一个芝麻绿豆菇，你话 喂，今日连 有咩保证嘅讲嘢？ 王毅做报告嗰个都出嚟啦，出嚟话佢根本搬龙门嗰 日，你官都睇唔顺眼啦、 啊。咪咯， 即系咧呢、這个世界咧就唔好信啲官讲嘢。 所以我个立场好清晰啊，云端运动嘅立场，我同森马好清晰嘅。你一日冇商铺船，一日都唔可以过。我唔理你咩 UGC 嗰啲，喂，系我乐于见到你有网民有讲过有 UGC 呢样嘢，倡议呢样嘢，但系冇用噶，佢一样可以喐到你，因为呢个政府唔系我哋选出嚟。 系啦，冇错啦，最重要系呢样嘢咯， 最重要呢样嘢啊，即系你话我，屌你咁讲咁似人哋吓某啲教嘅教徒咧， 我 all loving 咯，一系就、哦、喂咁喺呢个 point 上面系要 all loving 噶。我觉得喂， 其实计我话咧， 我问你个政府大佬， 计我话就算有双普选都唔应该立咁嘅法咯，真系。 依家行之有效，有乜唔好啫？你咪照我侵你权，你咪真系嗰版权人告我咯，咪 其实都系噶。咁你咪起码唔使倾咯， 起码唔使俾多把枪俾差佬，或者俾多把枪。 而家系唔使倾嘅，倾都唔使倾。 你俾咗，而家你等于俾多把枪个执法者啊嘛。 你有双普选啊嘛，你去倾。都仲 OK， 都有得倾下。你而家 双普选，双普选就真系，如果真双普选，仲可以制衡到嘛？ 你系冇倾嘅余地嚟噶，真系冇倾嘅余地咯。我觉得系啊，所以唔使讲噶啦，真系。 同埋所谓你头先讲 Google 嗰啲个所谓侵权问题咧，其实 Google 有个 software 好劲噶嘛。 嗯， 即系唔讲改图嗰啲咧，我有个 friend 咧弹首吉他咧，佢系练吉他，佢弹 Hotel California 个吉他 solo 唔系好正嘅。 嗯， 咁啊摆咗，净系可以 solo 啫，就摆上 YouTube 到啦， 就摆上 YouTube。啊，俾俾我呃几次咁啊，我俾我睇咗几次啊，第二日冇咗，佢话系侵权咯，咁点咧？点解？因为弹得太迟啊，一太迟咧，佢 software detect 到，屌呢个咪原装啊，我唔得，屌你即系冇咗成段片， 嗯， 即系唔使。 唔系 我试 咗次喺 cash 咧，我今日系冇时间讲嘅，我想讲就系嗰班友啊，佢根本唔肯面对成个业界变咗，即系做咗无耻到极限。我试过一次， 都话断咗节咯，系你讲下 cash 咧，系啦，有一个 cash 嘅成员话咧，喂，如果有啲网民。自己唱好似你个朋友咁，唱一首商业嘅音乐作品掟上网， 一 扣俾 一身何求，大家你唱到 系啦，我唱完之后一身何求，我掟上网俾人分享，俾阿禅飞听下啊，我把掟年仔几捻好听，几 次 咧 系嘛？ 几次咧？可能因为咁样咧，我冇俾钱嘅嗱，可能因为咁样，我俾咗 EMI 嘅赏识，跟住 EMI 发觉我做歌手，嗱，我啊从中已经得到着数啊，喺冇俾版权费之下，我得到着数，而我得到着数啊，俾人赏识发掘出唱片嘅同时咧，系会喺佢嘅业界里面造成竞争，而对佢哋嘅业界造成现有业界嗰班嘢造成竞争，造成伤害。你咁无赖都讲得出嘅，你真无赖啊！你讲 呢个有几个持份者，第一个就话作曲原作曲嗰个啦，唱嗰个啦，嗰啲冇问题喎。其实佢欢迎你嘅，欢迎你改佢嘅歌，唱红嗰啲歌喎。问题嗰个利益。记得你啲者就系 cash 呢班咁嘅友仔啦， 系啊， 佢靠呢样食饭噶嘛，靠周围去搵版权费赚钱噶嘛，反而原作者冇问题喎， 即系你咁无赖， 系啊，一无赖就无赖就喺呢度嘛， 系啊，真系无赖到无极限，真系， 即系大家唔好认为系侵犯版权，哇，好神，即系一定即系唔啱啦，犯法啦，咁根本其实是你一问题。 系啊，同埋一旦呢个法例嗱过啊过紧嘅，我又避过喺梁振英之下有咩过唔到啫？佢听日同你恢复死刑都得，听日即刻出23条都得啦，有乜问题啊？ 系 啦，过就过紧啊。 同埋讲翻你 过完之后最大镬嗰样嘢咧，就系而家 Google 可以唔使加人啊嘛。过完之后 Google 就要交噶啦， 要加人噶啦， 刑事咁啊，大佬。 咁今日问我点可以点下一步，咪齐齐犯法咯？可以点？跟住佢话好悲观，即系主持又话觉得好悲观。喂，而家个社会就咁悲观啊嘛。 唔系佢， 如果我哋想嘅， 讲翻佢脱节维护自己利益嘅问题，你头先讲个市场变化问题咧，即系你头先讲咗啦，咪即系喂，就算外国歌手啊，而家啲好即系好 professional 啊，好商业性嘅歌手，佢出唱碟出 CD， 唔系靠卖 CD 噶嘛，唔系话因为你侵权影响佢销路啊嘛，佢都唔知几声你听，而家佢哋嗰个利嗰个赚钱嘅方法就系 tour 啊嘛 ，concert 啊嘛，或者衍生其他嘅收入啊嘛， 甚至 香港都系啦。 你话冇人买啊？ 总边个出 CD 卖钱嘅？ 你话冇人买你啲碟啊？屌你冯添之，你检讨下。 如果系好歌嘅话， 你检讨下啦。如果你去上去一啲上楼商店咧，专帮人去外国订嘅，帮人去欧洲订碟啊，去日本订碟，大把人订欧洲、德国、日本嗰啲 CD， 无论。pop 嘢又好，古典爵士大把人订啊！点解人哋系唔捻买你香港嘅唱片咧？呢样嘢唔系今时今日发生，早于十几年前，你哋呢班人啊 ，RFI 搞呢个水货平衡进口条例嗰时，你已经系扑鉴家产嚟嘅。嗰阵时系搞捻死金丝嘅，点解咧？你见人哋好多人，香港嗰阵时包括我啦，好中意去金丝租啲平衡进口嘅碟嘅。第一快啦，第二香港冇得睇啊嘛，好多戏都冇啊嘛，咁 冇就要禁止人。 嗱嗰阵时咧就冇 Internet 咁先进嘅 ，Internet 都唔可以上载成套戏嘅。咁我哋都系要靠啲地方，靠啲渠道去订碟啊，订只碟翻嚟啊，或者系喺啲地方租一啲所谓香港冇上画嘅水货碟咧。佢哋话咁样唔得啦，要经过平衡进口有代理嗰啲先入得。咁我如果冇代理嗰啲点啊，唔得啊，唔入得啊，半年之后啊， 喂，冇代理都关佢咩事啫？ 咪咯，就关系咩事？甚至乎唔得 活动嚟嘅呢个， 跟住就系有一啲咁嘅撚屌导演咧，我唔开名啦。佢话：喂，香港冇发行商入啊，即系套戏唔啱你哋睇。 主要关你咩事啫？ 我中意睇啊，关你咩事啊？ 黐线啊！呢个真系 系嘛？喂，我应该时已经担心啊。嗰阵时系喺1995年、95同96年之间，我已经话：喂，你哋班友咁样搞嗱，嗰阵时未意会到 internet 可以发达到。 屌你而家有 1080p 啦或者 4K 片可以攞啦，未预计到咁，但我如果你包咁样搞，你变相系一个有机会俾人哋揸春袋一个政治审查嚟喎。喂，譬如我想睇天安门嗰套戏，你香港发行商唔肯入口嘅， 我冇， 我冇啦，我睇我接触唔到我个资讯，系嘛？但佢哋一意孤行就过咗呢个平衡进口条例，就搞死咗金丝。之后嘅 blockbuster 都系咁样死。当然啦，生态转变亦都系一个关系吓，平价 VCD 兴起啊，吓、亦都系开始有网上嘅 下载啊， 下载啊，呢个系一个生态演变。但系最主要最早嗰第一步啊，原本冇咁早死嘅，成个生态你谂下，外国咧嗰啲叫做出租网络出租影带啊，即系好似 Netflix 嗰啲咧，佢哋都系冇咁早嘅。即系比较后少少先至开始流行，之前都系好兴佢租带嘛。香港租碟行业金丝系最早死噶嘛，九五九年死嘛，唔系关乎你嗰啲咩预购式消费嘅问题，系就系俾你平衡进口搞卵死咗嘛，大佬。你知唔知我之后走要走去折堕到走去北法嗰啲度订碟咧？嗰啲铺头真系惨啊！做你生意熟客先做，因为唔熟客惊你放蛇，佢系怕人放蛇。你想订套007啊？行货未出啊！你订到尾版即刻拉你。嗰阵时我最记得97年 Titanic， 我系都要睇尾版，因为咧港版出得好差啊，将人哋所有 special feature 钳走晒嘅，啲影碟啊嗰啲咧冇啊，得套就系得套戏嘅啫，冇任何 special feature 嘅。哇！你要订嗰只 LD 啊？ 喂，嗱你。 你要秘秘密密咁去订。 你讲紧呢啲系影音内容啦，就即系有平衡水货入口。 就系佢哋呢班人唔想做 啊 嘛。 系啊，就佢为咗自己嘅利益啫。喂， 佢哋自己嗰啲可播质素啊差。 我讲相机啫，讲相机。喂，几多系水货啊？而家相机啊，汽车佬。喂，但系唔会影响佢行货。 我想讲样嘢就系、是、 消费者先系选择。 佢哋最扑街嘅嘢就系佢哋不思进取。佢哋自己嘅发行咧，自己攞咗代理翻嚟之后咧，系用啲好渣嘅质素咧去翻得人哋套戏出嚟，跟住卖俾人，价钱仲要贵过人哋水货啊！分分钟，喂，你系要焗住啲市民买你，一系人唔肯睇吓，人哋有得，原本系我哋系有得拣啲好啲嘅水货噶嘛，啲料又齐，质素靓，我哋冇得拣。变咗要焗住睇你嗰啲，你有冇搞捻错啊，大佬？ 好简单，你走去先达仔喺旺角一间影音铺买相机，当买好简单买相机 Canon 喂，全部行货几多钱？哦，水货几多钱？有冇问题啊？ 冇问题噶。 唔见啦，代理死咗，代理唔知几发一样。喂，咁样先多元化百花齐放嘛。 所以冯天之呢啲咧讲唔通嘅，呢啲有嘅根本唔肯面对现实吓、啊。不过咁讲啦。 最大问题佢唔系一个道德啊嘛，呢个唔系道德问题， 唔系道德问题， 系个私利问题啊嘛。 系啊， 你话道德问题咧，哎呀，你道德高地都话，呢个唔系啊，直头唔系啊嘛。 我谂咁啦，悲观啲讲啊，准备全民公民抗命噶啦，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嗱，因为咨询期过咗啦，佢一定过硬嘅，唔使倾噶啦。喂，邀请我啊去出席嗰、那个嗱，我啊即系再讲一次，唔好介意我沉气，你邀请我去出席。一个研讨会，想听下普通网民意见，我是一个普通网民嚟嘅。喂，但我俾你摆上台，你安排一个官员喺度，跟住最正咧就揾一键盘战线咧，以前键盘战线班人去，个班又同毒媒一样嘅，就系毒媒又喺度，佢哋一齐都系觉得咧，我哋代表网民同政府倾，你凭乜嘢代表网民同政府倾嘅大佬？不断喺公开场合话我哋去倾呢条方案，你哋凭乜嘢去倾呢条方案？喂，唔系我 jealous 啊！大家唔好搞错，唔好话屌你蒲捻图啫，唔系呢个问题，系我都冇资格去倾，应该全港网民出嚟去表达自己意见啊嘛，唔系靠你班有几个人去同嗰啲官员倾，你倾咩嘢啫？你哋出嚟就系表达个意见，你哋自表达你自己个人系一个网民身份嘅意见嘅啫，你都唔可以代表全港网民去表达噶嘛。我今日想捞，我都系话俾人听，哦，我云端运动。只是一个网民组织，我是其中一个网民来的。我不是代表所有网民，我绝对不代表全港网民。我只是以我自己都有网民身份去讲我反对这一条条例。就是这么简单。是啊。 但是你的对家就代表代表他业界他话自称。啊、 他喂他仲要屎忽鬼到呢啊这个要讲一讲啊。开 show 之前呢咁有啲布幕机嘅喺度睇到阿、啊、冯生你睇下你嗰个 title 啱唔啱啊。唔啱。你要加国际两个字，屌你！即系佢好在意呢啲 title 嘅，你要加国际两个字， 要嘅要嘅， 系啊， 你都要啊！喂，国际网民啊，你喂你唔系净睇香港啊嘛，你美国、日本都睇噶嘛， 我唔使呢啲 title 啊， 要嘅，你咪点国际？点样对到人哋国际啊？ 我试呢啲嚟补 啊！香港网民对人哋国际唱片业句子， 我啊讲到云端啊！ 已经是国际啦，云端呢样嘢， 宇宙添啦，屌， 乜宇宙啦，屌大佬，我都视啲 title 如浮云啊，大佬真系，吓，唔系佢好在意啲 title 噶，仲要我听住佢啦， 搵食啊，要在添 title 啊，大佬，搵食啊 ，waiting room 嗰阵时候我哋等紧咧，佢不断打电话，应该系打俾佢老婆啦，咩咩咩台啊，唔知三二三台，三三一台啊，啊九点啊，咁啊十点半啊。是啊，而家个死人侯志强讲咗好好耐啊，都未完啊，阻住我哋啊，你照录咗先啦、啊，叫人哋录多条片、啊，黐精你真系、 哎，要嘅要嘅，要国际大佬揾食大佬、 啊，你真系唔好话听爆佢， 你为兴趣，系专业揾食。吓、啊啊！你系网上有运、 啊，你唔好话我哋爆佢，即系黐精嚟嘅 啫。哇！黐精，应该嘅，应该要做嘅。咁、哎、你有冇录低啊？ 我冇啊。 唉，点啊真！我张图做到国际咁解， 我张图都系我 Facebook 一个网友 capture 出嚟嘅。系啊，我都唔知道我自己都 录低佢啦。 然之后我而家转咗嗰张图就系我个网友 capture 出嚟嗰张嚟嘅，我自己冇 捞咁解 啊，冇录低嘅。屌、有冇录低？自己又唔系讲得好。我都话今日嗰场波唔算打得好嘅，因为第一自己紧张嘅，因为咁多摄影机喺度咧，你好鬼紧张噶嘛。第二就系你有主持隔住喺度咧，冇乜火力嘅，冇乜火气嘅，咁场波唔系打得好。即系你话唔系有两条友隔住，我一早开佢波啦，系咪？第三样嘢，始终佢系一个直播，唔系呢啲而家 live 嘅直播啊嘛。话屌你大气电波直播，我唔讲得粗口啊嘛。我要扎住，因为你知道我朝头早咧，朝头早我系一个， 仲要 朝头早系处于混沌状态。我系嗰啲咧写书写到天光先瞓嘅，即系我寻晚冇瞓啦，起码我寻晚冇瞓啦，写嘢写到今朝啦，跟住我就即刻去啦。咁啊变咗系喂。你一个混沌状态，你梗系惊啊！用不如我突然间同阿彭程，我屌你咩咁啊？喂，咁啊仆街！即刻节目要 咪耐唔耐有人打电话喂，你听十点得唔得闲去捞嗰度啊？听我如果冇事啊，咁朝头早十点夜晚，朝头早我唔得闲咯。 我原本想唔去嘅，就新闻话唔得闲，点解 夜晚十点咧？都未开机，朝头早十点，我话个人未开机啊！ 唔系 点咩啫？ 屌你！喂，大佬，我真系十点先，所以我都话，唉，真系做得唔系咁完美啦。但系我都。暂时叫朝头喺今个朝头早我尽咗力噶啦，咁如果我有睇到认为我未能够即系充分表达到你哋所谂嘅嘢，即系带唔到一啲意见出去，或者我做得唔好嘅，即系我道个歉先啦。 哦、你讲下节目名咩名啊？嗰、那个佢每朝 时全方位 系。但系有 即系我比较紧张啲，因为真系 11月18日嘅捞啊， 时全方位，因为 想睇下心俾点样。因为我国际唱片业， 咁冇话大战根本五波啫嘛，因为冇战斗咁滞啊，大家澄清嚟 猜波猜迪迪仔， 大家厘清咗佢嘅立场，佢又话代表佢国际唱片业噶，我就一句讲晒，冇双普选唔过得， 系啊，代表宇宙网民 系啦，就系、是、我唔系代表我自己啊，总之就系冇双普选，我就认为唔过得嘅，就系咁啦，咁啊系啦，喂，咁啊可以讲下第二样嘢啦，讲下我发现到嘅，我嗱声讲咗我啲 topic， 可以你讲啊，嗱。上个礼拜咧，我发现一样嘢。上个礼拜四咧，审计署咧就出现咗一个报告啦，就话公屋户嘅政策要检讨嘅。咁我一听到公屋户政策检讨，我梗系谂住，哇！屌你又喐长毛，系嘛？即系肯定摆到明，梗系想喐长毛啦。结果唔系喐长毛。 通常呢公屋户政策咧，你话检讨咧，梗系谂住系咪提高嗰、那个即系入息，因为越嚟越通胀啦嘛，啲人嘅入息， 梗系提高入息， 即系30,000都买 提高门槛啊， 做唔到啦，应该系咁样啊嘛。即系等于上次咧，朝头早我听到话梁振英咧将会公布咧新嘅免费牌照嘅，大家开心咯，谂住有香港电视睇，扑街啊！点知下昼得嚟个晴天霹雳，原来 cut咗呢个香港电视。 即系你谂， 即系你个公屋户政策一样啊？ 你谂住。 你谂住去提高 嗰 个门槛啦、 门槛啦、富， 等多啲人可以留工咯。 唔系啦， 唔系。 你睇翻成件事咧，原来佢都唔系针对长毛咁简单，佢呢个换血计划嚟嘅。我读翻 点解同换血有关系？ 嗱，我读翻成件事你听啦。嗱，因为我嗰日听完一个新闻之后咧，我特登睇晒咁多份香港报纸有关呢、這个富户政策嘅报道。睇完之后咧， 话你比好多知个呢个电台主持人更仲努力。 我再睇埋。特登有一样嘢一定要睇，睇香港报纸唔够，你睇埋大陆嘅媒体点报，我就睇咗新浪嘅报道。嗱，你谂住新浪咧，都系 copy and paste 啦，通常嗰啲媒体即系抄新闻嘅啫嘛。 但系点知新浪咧系有自己嘅创作喺度嘅？嗱，先讲讲佢个报道系点啦。佢话因为根据 我截錄出嚟啊，因為根據2011年嘅人口普查咧，接近19萬個約26% 嘅公屋住户咧，每個月入息喺2萬蚊或者以上，即係超過現行公屋輪候冊裏邊三人家庭嘅每月入息限額18,310蚊嘅水平。另外，2011年本港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數咧係20,200蚊，而等先過十八千五萬十萬116.397个啦，我啲数字好差，约 16% 嘅公屋住户咧，每月收入喺2.5万蚊以上，接近轮候现行公屋轮候差五人家庭啊，每月限额嘅25,360蚊嘅水平。嗱，你留意一下啦，你如果你上翻房署嗰度睇咧，房署喺2013年即系今年嘅4月咧，先调整咗一个二人嘅公屋家庭咧嘅收入咧，喺27,500蚊至到41,250蚊咧，就当系富户。呢、這个系一个叫做普通富户嚟嘅，就要交呢个陪伴租，同埋另加差饷啦。但系新浪咧就系话月入2.5万以上已经系富户，要腾出单位。你谂下啦， 哇！呢、這个唔系中央自讲，系新浪自讲。 你 即系将27,000降低到25,000。 你而家嗱，你睇到个原机，佢即系话要超级降低个门槛啦。你哋喺大陆网已经有一个原机噶啦，超级降低， 即系佢唔系人民币吓，只要系港币。 嗱，你降低咗呢个富户嘅门槛，去到25,000，你唔系提高门槛啊？好啦，二人家庭2.5万，好少啊！基本上呢个唔系中产家庭， 每人12,500做个侍应，当两个做侍应啦，已经过啦。 呢个系贫穷家庭嚟嘅，2.5万吓，你要佢哋上车根本冇可能嘅，因为喂大佬。唔使讲啦，你嗰啲楼咁贵，点上车啫？ 上车 啊！你叫佢出去租屋，租得咩屋啊？喂，土瓜湾劏房唐九楼，佢够胆死开价开3,000蚊吓，跟住咧系10蚊一度水，两个半人钱一度电嘅。你变咗嗰啲如果2.5万嘅二人家庭，你赶走佢出去嘅，腾出个单位嘅，逼佢挨啲贵劏房啊，一世都唔使自己储钱嘅。呢个系一个地狱度狂 loop 嘅啫。佢一系咧就死出香港啦，走去中国东北咧开荒啊，惊慌个荒啊，吓一系自己烧炭死咗。 东北得啊，西北啊要，东北都唔得啊。 一系啊死咗佢咯，就系咁嘅啫。喂，你而家问题你源头唔减人，起公屋咧就抌波钟系居屋嗱，最重要啊！你话月入2.5万富啊嘛，佢有冇得申请居屋先得噶？你而家你居屋又唔肯愿起啊嘛，吓公屋你抌波钟啊嘛。佢上车上唔到嘛，你个人去住劏房嘛。喂，你依家咁样叫超级降低门槛呢，好明显尤其是你源头唔减人，屋唔愿起。 係啦，咁边啲人可以入到去呢？嗱，嗰啲人要被逼搬走啦。 跟住有咩人入去呢？咪就係啲新移民囉。 即低个2.5万。 你呢个唔系换血计划系乜嘢？你虽然有一个报道就係话有60几万嘅公屋单位冇人住。而家。喂， 咁多。 有啊， 冇人住， 冇人住、啊， 公屋单位冇人住，60几万， 系啊， 系啩， 系啊， 唔系啩， 系啊，有人话冇人住啊， 咪有嘅，真系真有咁嘅事，而家唔使排队啦，嗰 有 嘅，20几万入晒都得， 有噶，你成日睇啲公屋咧，好多空置单位喺度噶， 但佢系有人霸咗，咪冇人住咁解啊，意思啊， 唔系啊， 唔系啩， 冇安排啊， 有咩新闻？ 你搞好呢，你搞好呢啲好过啦，嗱， 唔系噶， 系你搞好呢啲好过啦，第一，第二，你而家。你源头唔减人，你系咁放啲人入嚟，楼又唔 Q 起，你又讲走埋嗰啲所谓嘅低层次富户，呢啲即系低层次富啦，系咪先？你叫嗰啲人去边啊？你嗰啲屋系腾出嚟俾咩住？咪俾新移民住咯？ 咁嗰啲人你唔系换上啦？住深圳或者平啲嘅，但系搵唔到工嘅、啊。 好多做电影嗰啲都系咁嘅，点解？好多做电影嗰啲翻深圳住，跟住而家咪食食埋埋嗰啲大陆嗰啲。 啲有毒嘅菜啊， 有毒嘅菜啊，咪早死咯， 生 c a 嗱，我成日都话啦，嗰排阿魏天赐走咗咧，我同我喺业内我都倾开偈，我都话可惜啦，当然，但系你冇谂住呢样嘢同政治无关，佢成日北上喺上面住啊，长居喺上边咧，食好多嗰啲有毒食品噶嘛，系嘛，有毒嘅烟啊，有毒嘅酒啊，即系啲烟酒都假嘅，吓、啊、食个饭又地沟油啊，咪真系死快啲嘅， 系啊。 真係有政策過，我有幾個電影朋友呢越嚟越慘。有一個就做龍虎武師，上咗大陸開工之後呢，上咗幾年，嘩，又腎有事，又呢樣嗰樣有事，搞到連佢係未結婚嘅，有個老婆啦，唔係有個女朋友啦，個女朋友都離開埋佢，咁而家一個人又要成日返嚟洗腎啦，我睇見佢辛苦，我問佢點解你住喺上面住呢？第一合拍片多咗喺上面拍啦，第二 就是、上面平啦、啊、住咁。哇，其实都唔系平好多嘅，如果你住深圳，你要拉翻匀，都唔系平好多嘅啫。咁我唯有再起租，因为佢又好似租劏房嗰啲咁样租法嘅，即系一年生一年死咁样啦。个约到咯，咪再入啲咯，再搬入啲住咯，咁样二线咯，其实冇二线噶啦，而家即系再入啲倒吉啊嗰啲咁样咯。因为变咗喂，其实唔系冇原因嘅，你而家根本上系一个换血计划嚟噶嘛。同埋最得人惊系细佬寻日咧。啊！喺一个途径入边咧，攞到一份呢个房署嚟紧2014年有一个月历，个月历入边咧每一页咧都叫你唔好滥用公屋资源，跟住列咗一啲例子，咩为止滥用公屋啊？你谂住话屌你教育意义都 OK 啦，系咪先？即系话你攞间公屋嚟存货就唔得啊吓。 做鸡豆又唔得，煮嘢食唔得，放菜唔得，嗰啲嗰啲梗唔得啦，系嘛？ 即系， 但佢唔系话呢啲。 你喺间屋度种菜又唔得啊？佢类似啦，咁唔系咁夸张嘅，即系点样唔得？话俾你听，点样为之滥用公屋啦？ 咁为之滥用， 咁都冇问题啦。但系结果去到嗰个月历嘅最后一页咧，佢有个 form 啊，系房署嘅罪案资料邮件，就叫你举报啊！发现如果你隔篱左右有人系滥用公屋啊，请你用呢个邮件举报。 即系 你隔篱 咧，咦？佢月入26,000，屌你高过27,000。 砌资料绝对保密，即系如果你发现佢成日唔翻嚟住嘅吓、啊，或者佢身光颈靓，呢、這个一定月入26,000噶啦， 一定系滥用紧公屋啦。 咁就滥用啦，你又要举报佢。哇！你几时变到？ 哇！呢啲变咗真系大陆以前文革嘅居委会。 你几时变到咁样啊？ 你公安更可怕，就话你周围嘅人监视，互相监视啊。 系啦，你系鼓励啲住户互相监视，不过都好正常。而家公屋咧，好多时都系啲新移民住，哇！佢上边 惯咗啦。 佢哋嗰啲村咧，以前80年代咧，如果你有留意，你实有留意咧，佢上面村嗰啲好多有一个职位啊嘛，唔系净系村长啊嗰啲啊。 互助委员会嗰啲， 唔系村委喎、 啊。我、哦、哋上边嗰啲啊， 上边嗰啲街八啊嘛， 咪居委会咯、 啊，街八啊嗰啲叫， 嗰、那个俗称啫、 啊，即系监视你噶嘛。 即系你以为啊，隔篱有个师奶喺街头嗰度乘凉啊，拨紧线，以为佢系乘凉啫，其实已经监视紧你。 其实佢系系啦，卧底嚟嘅， 系啦， 系啊，即系最惨系咁嘅，几时变到系你鼓励啲住户互相监视、啊。 喂，呢、這个好明显咧，就系梁振呢个无能呢条友咧，有精神有问题、人格有问题呢条友咧，即系应承咗话起几多公屋啊，做唔到， 做唔到，跟住而家咪用呢嘢， 就用各种方法咧，就挤啲公屋单位出嚟。一来又何你话斋，可能就大阴谋啦，即系人口清洗啦，逼走你。 但你2.5万，你月入2.5万，你逼佢出嚟，你嗰啲即系赶人去死噶嘛？ 赶人死啦，即系夹硬做数咯，即系做数啫嘛，又不择手段做数。喂，同埋咧，喂呢个公屋附和政策咧，你话交倍半租都仲合理，你赶人走咧就唔合理，因为点解咧？我当即系你鼓励人唔好上进啫。我做一份工嚟，阿老板想升我职嘅，本来25,000嘅啫，我要升我27,000，我唔做啊。 嗱，有个评论， 即系升我几千蚊，我冇咗间工，我咪大仲大镬。 嗱，非新浪网有啲评论嘅，即系譬如喺城报啲话，会唔会鼓励人哋有一啲叫做资助计划，资助佢咩绿表申请居屋啊？屌，咁你而家你冇居屋起啊嘛？ 系啊， 你有你资助 有喎，俾阿梁振英个白表仲抢贵晒。 系啊，嗱， 系啊， 但系资助你买 屋，乱 Q 唔嚟。 资助买屋都有问题，我点解人哋一定要买楼啫？ 系啊。 我成日都话啦，居住权系人人应该有 嘅，唔系买楼权啊嘛，而家 你可以加到去系市值租金嘅2倍。如果你认为佢系超级富户嘅，你市值租金仲要俾2倍，咁佢冇人佢咪走咯。 系啊， 即系譬如喂，我要交60,000租嘅，哇黐捻线嘅，我住你嘅豆腐润咁要交60,000租，我梗系走啦，系咪先？你一系就咁样，系咪？居住权系应该人人都有啊嘛， 同埋 你唔可以将居住权同置业权。你混淆咗佢啊嘛，大佬。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譬如好啦，我真系超过你个限啦，我30,000嚟，要搬出去啦。打份工唔系永恒噶嘛，大佬啊，随时有经济问题，好多问题咧，喂失业或者系掟翻冬菇去翻，我冇啦，去翻10,000蚊。 嗱呢个悲剧啦， 大镬啦，已经失去咗公屋资格，又冇俾人讲出嚟。 我识个朋友咪咁咯， 系啦， 嗱我识个朋友咧就系咁样啦，因为佢系富户啦，啊。咁啊，曾經係一個超級富啦，咁啊要走啦，咁走咗之後咧，咁而家因為多病啦，咁啊又窮啦，因為長期病患要窮啦，又有細路仔要照顧啦。喂，佢想申請翻入去，即係住公屋啊，都好難啊，又要由頭去排過。 唔系应该唔合资格添啊，因为佢已经曾经申请过咧，即系领过呢个福利啊嘛，佢而家 领过福利，其实唔合资格，佢而家揾社，佢话好似话 有好多求情原因先咯。 佢而家就走去揾社工搞，就话谂住话，即系如果长期病患，佢有下证明知得唔得啦？即系佢从呢个方向去搞，喂，咁你就死啦！即系你个份工学你话斋啦，等于长毛啲人成日话长毛败间公屋，你黐线嘅。 系啊， 佢下架选唔到咁点啊？ 都冇咯，大佬点住点啊？ 咁点啊？ 系 啊，你叫阿毛哥 交商判中咪 喺平石村嗰个回旋处嗰度瞓啊？ 系咯， 系咪先？黐线咁啊！而家啲人，你睇喺 Baby Kingdom 嗰啲真系好啦兴噶，成日话滥用公屋资源。你嗱咩叫唯一滥用公屋资源咧？你自己有楼唔捻住吓、啊，你自己有楼唔捻住，走去拜间公屋，间公屋系空嘅，或者你自己住公屋，就将你自己手头上嗰个私人物业咧，你租俾人。咁你呢啲嘅滥用公资源啦、 啊，其实好多人系咁啊，反而 你长毛嗰啲唔系啊嘛，你嘅月入 2.5 嗰啲唔系啊嘛，放啲月入 2.5 根本都未到嗰个上限，系咪27,000啊嘛，27,000-40,000啊嘛，你嘅新浪你够胆死，将人哋降到25,000就应该当系啊嘛。 喂，其实翻嚟大陆啲传媒咧，啲报纸报啲嘢可能仲坚过香港。 所以呢啲咧，嗱， 例如嗰时发展大东北咧、 啊， 都系大陆传媒 嗱。 踢爆出嚟，梁振英讲过将大东北发展成特区中嘅特区俾大陆人去住啊嘛， 所以嗱呢单嘢咧，我就睇新浪啦，我就睇晒香港嘅报纸咧，佢嗱香港都冇评论员，嗱苏花到今日都冇评论员讲呢单嘢，我睇晒香港报纸咧，冇乜人讲嘅，大家都好平淡，我就睇新浪出事啊，你以为佢 copy and paste 香港啲新闻啊？喂，自己加咗一句嘅，话要25,000就系富户啊！就要啲人去腾出单位啊，大佬，腾出单位俾边个啊？咪俾新移民住咯。即系我唔系想歧视新移民，大佬。你而家就系、是、喂，但你系源头唔捻减人，中门大开，公屋唔起，居屋唔起啊，公屋唔系唔起嘅，抌波钟咁样啊，买楼又买唔到。喂，咁你叫我哋本土嗰300多万香港人嗱，而家根据一个统计咧，有300多万香港人咧系持有 BNO， 我就当嗰啲。就当嗰啲界定为一个叫本土香港人。喂，如果我哋咁都系知有网民唔出声嘅话咧，唔使3年，香港人都系得翻新香港人。我哋去咗边咧？ 嗰啲唔系自弱网民，系自弱网民嚟嗰啲， 即系 唔出声嗰啲。 我哋去咗边咧？我哋嗰300多万嘅真香港人 住喺边咧？ 真香港人就冇晒，变咗新香港人。我哋嗰真正香港人去咗边咧？一系嗰啲人翻去大西北啦，开荒啦，吓、啊；一系就烧炭死咗佢啦。有钱嗰啲系移民咯。你真系咁悲剧噶个命运，香港人系咪要咁坎坷先？即系咪要好似犹太人？喂，犹太人而家系噶，全球都系犹太人嘅，啊，因为基本上个地方俾人灭捻咗咁就系嘅啦嘛，会流散到全球都系咯。香港人系咪要咁？ 咁咧就系、是、因为点解会咁咧？就系、是、当年犹太人俾人大屠杀时咧，就系、是、你唔理我唔理你啊嘛，当睇唔到嘛， 系啊， 就咁噶，就咁咯，就变成咁咯。 系啊， 香港人而家就系重蹈覆辙咯。 呢、這个当年有个牧师咧，马丁尼莫拉啊。就系讲呢样嘢啊嘛吓， 我又嗰句 啊，你阿 A 俾人逼害阿 B 又话唔关佢事咁啊，最后俾人到我啦，屌你 ！A B C D E F G 都唔出最逼得翻我啦，咁啊唔谂啦。啊呢个马丁尼莫拉讲嘅，咁而家香港就呢种情况，即系我最担心系呢一样嘢。你而家问题，你 2.5 万嗰啲人系占大多数，而且你可以无耻到你个公屋嘅呢个月历啊！房署俾嘅公屋月历， 呢、這个真系无耻喎！呢、這个 2014嘅月历系有埋个表格， 督背脊， 叫你督背脊嘅， 督你隔篱邻舍嘅背脊嘅表格， 系咯，最安 最恶毒、 最安资料又拣嘅送埋、啊，叫你督隔篱背脊，话你系富或者滥用公屋嘅，即系我觉得真系贱格到无伦，真系啲咩社会嚟噶，大佬去到，大佬，即系我谂。诶、 所以你唔好随便得罪啲隔篱邻舍喎， 我成日得罪， 企到表格啊，话心比啊，屌滥用公屋啊， 屌你， 咁啊大镬啦， 屌你，咁 即系咪都冇所谓噶，告咗即系 告 咗 先， 告发咗佢先咯， 系啊，咁啊大镬啦，啊，不过我真系冇钱嘅，唔惊， 唔系啊，难，即系可能你突然间接咗个 job 啊，屌，我俾30,000你啦一个月， 咁啊仆街， 我仆街 啊，系咁啊死啦，唉，即系所以真系惨啊，真系大佬嘅，乜搞成咁啊，香港人啊。所以嗱，我早几日睇咗一个阿 Q 仔个 status 咧，佢话同嗰啲啱唔啱阿 Spooky 有冇睇过？佢话唔知同啲中策组定唔知咩嘅人食饭咧，就讲到就系话佢有一个即系漏咗口风啊嘛，有机会吓、啊、占中嘅时候，即系可能会开第一枪。 直头会啦，梁振英唔知几想玩呢样嘢， 佢好想玩呢样嘢。 嗰时已经话出防暴队噶啦， 系啊， 技术可以扮邓小平啊，佢邓小平佢偶像嚟噶嘛， 系啊， 佢仲铲平唔到呢个天安门啫，都铲平啊中环广场都好啊，佢谂住 系啊，即系所以我真系担心啊，固然担心啦，但系真系谂啊，喂，除咗我哋除咗占中之外，仲可以做啲咩？即系 你头先讲开咧，喂，香港人就话想占中啦，但系有国家想占领地球。 就是啊，咪强国咯， 冇强国，即系话你个论点系点样啊？ 嗱，头先啱啱讲公屋嗰个问题就系话，你源头唔减人，系咁强占涌入嚟香港啦，达阵啦，全世界都系咁嚟噶。点解咧？而家上面开始取消一孩政策啊嘛，你十三亿人你已经，你 仲14亿噶啦， 十四亿噶啦，你仲要话经人口老化，好啦，取消一孩政策啦，俾你生多件啦。你睇翻咧，澳洲、加拿大、英国。啊、甚至乎去到法国都好多华人，嗰啲唔系华人啦，系强人啦，好多强人喺度有黑市嘅啦、啊，有合法居留嘅啦、啊，即系基本上你去到边度都冇咗一个叫做外国嘅感觉，去到边度都系有好多中国人喺度，啊，佢哋系带住一啲劣质嘅文化咧，即系佢又未必话好似喺香港咁夸张喺度屙屎嘅，咪喺啲嗰啲咩喷泉嗰度洗脚咯，得闲踎下咯，讲嘢大声声啊喳喳啦，财大气粗啦咁样，带住啲劣质文化咧，系充斥住慢慢涌向呢个世界，因为佢就开始有钱啊嘛，啲人啊一系就移民，一系旅游咁样涌向世界啊嘛，但系可能咧就杂种觉得咧咁样系唔够。佢秉承毛泽东嘅传统嘛，人多好办事嘛， 人海战术嘛， 人海战术、啊、人多好办事嘛，佢咪叫你再生，生多件啊，跟住话不断涌向全球，呢、這个就系一个世界性嘅侵略嚟， 占领地球， 占领地球， 中环都咁艰难，但系佢占领地球好易嘅，13亿 唔 系生多 呢、這个唔系嗱，呢个绝对唔系话科幻小说出现或者危言耸听啊，绝对有咁嘅一日，你而家已经系短短几年之间咧。全世界咧，包括新加坡又好啊，去到美国啊，都开始有好多排斥中国人啦，觉得中国人唔守规矩啊，唔合卫生啊，讲嘢大声牙喳喳咁样啦，开始排斥噶啦。即系去到边度都觉得，喂，去到爱荷华呢啲，即系美国爱荷华呢啲，即系大佬呢啲郊区嚟噶吓，法国普罗旺斯睇薰衣草呢啲郊区嚟噶。都有强国人喺度为咗争影相打交啊！我话呢都系咁样吓、啊，即系你去到咁样影响到人哋，人哋都觉得你中国人好捻讨厌嘅时候，短短几年之间出现呢样嘢，你而家仲叫人哋生多啲咧，真系喂十年唔使咧，成个世界都赤化晒噶啦，就系俾呢啲劣质物、劣质嘅中国人咧入侵晒吓、啊，到时就系1984嗰个世界咯，系啊，就系咁咯。 或者有个 topic 咧，头先你预告冇讲嘅，就话你今次有冇听心机啊？我就冇听心机嘅，我都唔听啲主流心机嘅。 啊， 即系就开始又换血啦嘛，系嘛？即系因为续牌问题， 续牌问题 即系换呢个李慧玲调咗上去下昼啦。 哦，系啊， 上昼系你度啊，志云大师喺度坐阵啦。但我冇听，志云大师讲咩话？ 讲胆石啊嘛，咪肾石 喺个在咩晴朗呢一天抒发讲胆石， 即系讲下佢老友啊，邝美云啊，屙屎屙啲屎有胆石。屙出嚟！ 我朝头早点解听邝美云屙胆石咧？ 即系佢话嗰啲咩健康疗法，屙啲屎屙胆石，都系俾人攞嚿屎。 唔系，唔紧要，你咪讲，你大摆下就讲咯。 唔系，但系你冇你一个论证 节。踢走啊！李慧玲就系想讲胆石啊！ 即系你原本系一个 商台而家推广策略就系话咧，诶唔讲嗰啲咁激嘅嘢啦，讲下胆石咁样。 原本系一个论证节目， 系啊， 吓、啊、你突然间变咗一个咁软性嘅 胆石节目， 香港早晨咁啊，好似以前嘅香港早晨， 即系阿朱维德啊啲啊， 系咯、 啊。有嗰个啊， 乜嘅咁老嗱，拆开啲讲啊，以前嘅香港早晨好睇嘅， 都 OK 嘅， 都 OK 好睇嘅，即系佢系有埋啲文化嘢。 唔系佢讲明唔系论证节目啊嘛，你咪 expect 系听翻嗰啲嘢。 但而家冇嗰啲类节目， 但你再晴朗一啲出 發，而家有啦，就变咗心机，再晴朗一啲出发啦。 但佢而家两个系晴朗一天，一个系唔系论证，一个讲嘻哈哈，一个论证噶嘛。你而家连呢个都嘻哈哈埋讲胆石，咁啊好明显即系灭声嘅啫。你话唔系冇人信啦，即系讲到系嘛？ 系啊。唔系都冇人信嘅，咁你有人唔好听咯， 即系逼人唔好听啦，又 系啊。唔系我就系最 喂，同埋好明显咧，一步一步啊嘛。嗰时都系即系阿大班封咪啊嗰啲咧，即系已经传闻系梁振英搞啊，已经搞局噶啦吓。即系如果唔系唔续牌啦， 而家系啊， 而家佢揸正 fit， 仲唔用埋呢招啊？ 唔系啊，即系 好簡單。 你為人真係鬧㗎嘛，鬧梁振英㗎嘛。 而家冇曬，已經淪陷咗啦，真係 100% 淪陷㗎啦。你唔好話再話咩最黑暗嘅一日啦。 黑暗咗好多日。 黑暗好多日啦，大佬。停咗電好耐啦。 正所謂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我都唔明點解黑暗，點解更黑暗 呢？點解可以話最黑暗嘅一日呢？呢個白痴呀。喂，黑暗咗好耐啦，而家已經係徹底地冇啊！冇諗住潘小桃仲喺度，或者李慧玲仲喺度撐得住，冇意思啊！ 喂，仲有逐個搞喎，嗱，李慧玲啦開始搞， 我而家仲要到鮑偉聰喎， 鮑偉聰嗱，啲唔知文匯大公又話文匯定大公嘅搞啊，鮑偉聰喎，遲下就係阿光明頂噶咯，係啦，光明頂即係最多人聽啊，王牌節目嚟噶嘛， 係啊， 搞埋呢個就搞掂噶咯喎， 搞掂 梁振英同 跟住咪正式去針對網絡媒體啊！ 唔系一双边进行噶，佢唔会同佢唔会搞完呢、這个搞呢、這个，一项成熟，推出一项，总之有。但佢呢啲又唔系民生政策，系佢呢个维稳政策。 唔系、啊，即系我 明显佢嗰四大任务上台啊，先啦，佢唔认啊，全部实现晒，控制传媒，钳制自由。 我好悲观。 其中一样，包括埋呢个电视发牌。 你谂唔到下一步系点？即系我就系谂咯，即系你 Q 之前嗰讲阿 Q 仔话有机会会开大枪。咁点咧？你牛底都要去嘅，但系个问题，你去咗又点咧？嗰条路真系唔知点走啊！你而家去到呢个位啊，即系所以成日话喂，占中攞翻个普选系啊，一定要攞翻个普选。咁但系长远嚟讲，你要推冧佢，即系你自己要独立先得啊！即系你话我讲啦吓，我真系睇唔到，如果我哋唔独立嘅话，就算我哋有双普选都未必有用。你一个问题。你系仲系喺个裤浪底嘅话咧，你有乜嘢都冇用噶，佢可以一下子收翻你噶嘛？ 你讲独立咧太遥远啦，其实咧最重要咧就系全民醒觉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咧， 醒觉啫， 而家就系唔得咯。 而家边度醒觉啫？ 而家 识电视几多只口、啊？ 系啦，识电视几多只口识唔到啊？系嘛？ 识电视唔得、 啊，又话阿妈要睇啊，阿妈唔出街啊，嗰啲 唔捻睇电视会死嘅。 系啦，咁咧。一日唔醒觉咧，你独立都嘥气啦，唔好话双普选啦，双普选搞唔到啦，即系呢个世界就系靠人多噶嘛。 你翻屋企，你话熄电视唔得，阿妈会睇，阿妈唔睇电视会死噶。 即系等于你话 你去开房啊，条女话要睇电视，咪话一条佬要睇电视，唔得啊，唔开电视条沟硬唔到噶。你梗系有个理由啊，你唔肯面对件事啊嘛。你个 bear 咧踩到上心口啊。 唔系佢而家唔单有啲人单止唔醒觉，仲话你啲咁搞 事啊，你侮辱你啦！而家阿叻连同 TVB 连同黄恒秀侮辱你啊，踩到你班市民上心口。我睇死你唔捻睇我唔捻得噶啦！你唔睇我啊，你屋企个老公你碌鸠会硬咩？吓、啊、你唔睇我你老婆会湿咩？你唔睇我你阿妈会食到饭咩？你阿妈中风噶啦！你唔捻睇我就睇死你系咁样，你都要去睇佢。咁做人有乜意思啊？不死咗佢啦，香港人。喂，死一个唔系阿叻啊，即系死紧咗佢啦，香港人系咁样。如果听晚我唔敢讲话，真系两点啊，两点呢个真系 冇 可以讲冇可能啊，冇可能。 因为你同我识电视系冇影响嘅，你冇 得屋企，你去唔到廿点，即系如果跌唔到一喂廿点已经好基本啊。如果跌唔到廿点，你真系香港玩完嘅，你真系冇唔好有寄望。出年占中都唔使有咩寄望。如果听晚嘅收市。去唔到二十点，唔使谂啊！香港人真系死捻咗去，你准备俾人换血，准备迎接做新香港人，你自己去烧炭死咗去。 系啦，冇错，我都好认同你讲。其实识电视咧，就唔系为咗撑发牌啊，又唔系为咗打呢、這个，即系其中一样啦，打即系反击，即系反电视霸权。其实系一个醒觉运动个开始，睇下醒唔醒觉啲人。如果真系你低，即系拉唔低到去二十点以下咧。证明香港人真系净系 喂廿点系基本 港猪嚟嘅 啫，系啊，廿点基本 同猪一样， 你廿点都冇， 任人宰割 都冇啊，仲系去到廿六啊，或者廿八啊，或者最经典嘅三廿二、三廿四啊，咪即系证明阿叻嗰啲讲得啱咯。你阿妈唔睇台庆，唔睇阿叻咧会中风死嘅啊。你老公咧唔睇阿叻咧，唔睇黄恨秀咧，碌鸠啊唔会硬嘅。你老婆唔睇黄恨秀，唔睇阿叻， 佢咁讲啊， 就会湿嘅。我讲嘅呢个。佢摆到明系咁嘅态度嘛，睇死你香港人一定要睇佢。你香港人唔睇我哋 TVB 咧，系食唔到饭嘅，系会中风瘫痪嘅。你睇我哋咧，先活到命。我哋一个点滴嚟嘅，打点滴嗰啲点滴啊，吊捻住你香港人条命。你唔捻睇咧，你哋生活到咩？生活唔到啊！我哋 TVB 就等于你哋嘅呼吸器，你哋全部都系个肺呼吸有事嘅。你冇 TVB 咧，你就生存唔到噶啦。我哋 蚊 氧气， 蚊喉你 蚊喉你仆街噶啦。而家人哋讲到明系视你哋啲香港市民系咁、啊，佢哋仲要话你网民嘅反对网民系妄想个网、啊，狂妄个网、啊，我炒到上心口，你都唔捻识电视嘅话，咁啊拜拜啦。 唔系最 Q 大镬，就算系插喉都好咧，你有冇第二条喉选择啊？ 冇啊！ 我有第二条喉选择，我都唔吸你条喉啦，大佬啊！ 喂，你讲冇得选择先好事。我今日想闹，即系拆开少少。我今日想闹，咁侯志强上去啊！咁有啲听众打去撑侯志强，即系佢又话，我唔知系咪妹嚟嘅，我都问啦。我啱我见到阿周深啊嘛，我话喂，屌你啲咩观众嚟嘅，咁亲政府去讲一句，佢话你如果个个都话不迁不拆嘅，香港根本唔会发展到今日咁。喂，好简单㗎嘛，搬村囉，搬去边山边嗰啲咪发展唔到嘅，山边嘅地方你咪将啲村民搬去山边嗰度囉，开返条路俾佢咁咪得囉。嘩，你点解你咁样讲嘢嘅，我心諗。咁你点解唔将嗰啲发展地方搬晒去山边，啲村民留返嗰条村度，唔使搬啫，係咪咁咪变态㗎，你人 都唔使去山边啦。喂，你将个高尔夫球场呢嚟发展咪得囉，佢最简单。 侯志强话 OK 㗎喎。 OK 咪假囉。 侯志强话 OK 㗎喎。 嗰个大把地，哇，成个荃湾咁大。 冇，即係觉得啲人黐线。 我哋又唔会影响到民生。 你点解諗得出啲咁嘅嘢，人就搬到山边喎。搬到最边缘嗰啲位囉。啊，你班友想你吓唔好阻住，唔好阻住发达。 阻住搵钱。 阻住搵钱先得㗎。喂，而家嗰嚿钱唔系香港人所有人都有一分㗎嘛。 地主有得分咯， 地主啫嘛， 地主嚟噶嘛。 啊，喂，你讲开嚿钱啊，我想讲啊，澳门又派钱啊，屌， 系啊，派啊，系啊， 香港 唔系喎，阿曾俊华话考虑， 梁振英同埋讲咗话唔会啊， 只有两条妥啊嘛， 屌， 不过都系扯猫尾噶啦， 扯猫尾啊，咁咪等于以前温家宝同阿胡捻头啫嘛，一个做黑面，一个做白面啫嘛，唉，喂，我哋系咪要有 break 嘅，有冇 break 嘅今日？有 break 嘅， 你 break 好啊 ，break 先啦，唉。 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点系唔系好明白嘅。点解第一个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唔系中国嘅邓小平先生？ 现在咧，大家都唔需要坚持啲乜嘢立场，我哋嗰个空间同埋商量嘅。余地咧係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絕對冇講過。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哇，剛才机关枪好激喎、 啊。现在 OK 咗啦。哇， 开咁咪㗎啦，拉 咁咪㗎啦。哎，我都唔知道。 喂，剛才你话澳门派钱呢，錢即我啲有啲 Macau friend 呢，即年年都睇见佢真係好开心喎、 啊。喂，咁你要諗下佢哋真係冇咩嘢做喺澳门，嗰啲行业咪死晒嘅，除咗做可观之外。咁佢而家咪靠派钱咁口费。 好明显就係维稳费嚟嘅啫。即维稳费，即澳门又咁靠赌业赚。 喂，但你香港更加应该维稳。 冇错啦，我意思係咁样啦。喂，你维稳不如派钱俾我哋啦。系啦， 唔系佢真系派你拢嘢， 冇人派五皮嘢， 佢知你拢嘢啊！ 顺啲啊！ 你就系你班友啊，多谢长毛啊！佢就讲个食穷民建联就飘红写飘头写文联啊嘛，系嘛？佢就知你，喂，屌你班友，钱照收啊，我照屌，有冇搞错啊？梗系唔派俾你嗱， 唔系我哋系咁啫，但系一般市民咧都会锯啲噶嘛，冇咁兴噶嘛， 你 冇人 立， 冇多啦，冇人三皮。咁好多人啊！你头先讲嗰啲25,000嗰啲人家庭都已经唔出声啦，可能 咁啊唔会喎、啊，唔系长远嚟， 即系唔系全部唔会，即系总系有啲人咧，都算啦，派咗三俾去玩啦，唔好离开香港一阵去旅游先啦、 啊。已经讲到明话唔赞成派钱喎，佢攞啲钱去、啊、去做啲更，佢俾啲更加有需要嘅人。 我知道， 俾边个啊？ 我知 菲律宾咯， 唔系 即刻捐钱啊，大佬，即刻捐钱俾菲律宾。 唔系咁，就好多钱要开支嘅。你有啲人示威啊，要俾钱噶嘛？好多人示威，俾嗰啲有噶嘛？ 系啊，静心啊！ 我琴日先睇下 私烟啊！ 系啦，我琴日先睇下 Facebook 有个人唔知咪派呢个反占中嘅传单咧，啊俾唔知俾啊边个啊？喺街度睇，反占嘅传单，喂老友快派， 攞张啊，攞张啊！ 唔系啊，仲要话我哋要 我哋交数 交数， 诶，帮手攞多张，屌啦，即系咧，屋企咧全部都系维稳费，即系个 budget 嗰出嚟噶，呢所谓啲支持政府嘅所有活动咧，啊，都唔系网民自发嘅。全部收水嘅、 啊，即 系嗰类维稳费支出几多，系嘛？ 即系 即系，但嗰次系你同我喎，系、 啊、 你同我，即系纳税人钱嚟， 纳税人钱嚟噶， 就俾咗佢哋反对自己，啊、反对我哋喎，而家系几荒谬。 你面对咁样点搞咧？真系冇得搞嘅，你全民又唔醒觉，听晚识电视见真章， 即系好多人就话 见真章啊！ 好话好多人都话，屌识电视有 Q 用咧？你同我都冇个 meter。 唔系最捻正嗰样嘢，唔系识电视有冇用咁简单啊？系佢会照睇 J Two 啊，或者去。去上翻买 TV 睇翻啊！屌你呢个先至冇捻， 系啦呢个 冇捻用啊嘛呢样 冇用啦、啊。问题有啲人话冇用就话你同我识电都唔计 嘅。呢啲人咧， 吓、啊， 即系你唔好介意我极端啦、啊。呢啲人啊，即系如果系咩继续睇 J Two 啊，上买 TV 睇翻个台庆啊，呢啲冚家铲咧、啊，捉捻咗佢走去嗰啲好似以前希特拉咧，咪掘捻嗰啲坑咧，将人好似 barbecue 咁喺度烧嘅。将佢捉喺度烧啱啊！烧温咗攞啲人嗰啲脂肪去做番碱，屌、 哦、 你唯一有用嘅做番碱咯，个残余身体咧攞去 burn 捻咗去做肥料咧，真系咁样样嘅呢啲人。 睇 J Two 不如打下 J 嗰个啦， 咪咯，屌、嗯！ 嗱、嗯，我就好即系咧话识电视对我嚟讲咧就真系冇用啦，因为我真系唔睇电视，即系我个电视咧就唯一睇有线嘅新闻嘅，因为我觉得佢系全港做新闻系做得最好嘅。 嗯， 啊，即系你当比较晒所有、 哦，我睇外国新闻啦， 系啦，有得睇外国嘅新闻啦。咁除此之外冇用噶啦，或者又睇片嘅啫。 哇！我而家想睇啊，唔知即系有冇方法揾到啊？我想睇 PBS 啊，因为我偶像阿 Lou Bergman 啊，即系呢个以前 Sixteen Minutes 嗰个监制啊，去咗 PBS 噶嘛。佢、 嗯、 原来有个节目叫 Fence Line 前线， 啊、前线。 哎，我好想睇啊，大佬，即系唔知有冇方法可以睇得到，我真系想睇下嘅。啊，如果有啊，有网民知道有啊，通知声啊，大佬真系。 即系点样讲啊？嗱，讲识电视，大家一定要识啦。即系你唔好觉得冇用先啦。根本系啊， 你 一个智慧，你睇电视系侮辱紧自己智慧啊。 唔系你呢个系一个觉醒运动啊嘛。 系啦，讲深层啲就觉醒运动啦。即系点解咧？即系突然间我好人唔睇电视嘅。而我有一日上个月有一日咁，诶睇下无线讲搞乜鬼先，即系玩第二度买广告啊。 嗯。 就嗰系咪台剧嚟啊？巨轮啊，有个叫。咩澳门饼家赞助嘅、 啊，应该系啊， 阿巨轮啦，叫巨轮啦，佢系懒系即系 Chronolog 咁样嘅，即系将啲怀即系六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时代嘅澳门发展咧，就用一啲事件啊，几实嘅事件，又播一下啲新闻片出嚟咧，讲下嗰时代背景系点，跟住就做啲胶剧咁样啦，即系卖饼咁样啦。咁去到九十年代咧，嗰集啱啱睇咗几分钟嘅。九十年代，哇！有九十年代发生咩事啦？咩就嚟回归啦？啊，有啲咩？当然冇讲八九文文啦 ，cut 咗啦，嗰度就又讲下唔知咩啦，即系懒系有呢个纪录性咁样啦。跟住有咁啊，两个主角做戏，我唔知咩，唔识个名啦。啊，有一场外景，真系少有啊，通常都系场景啊。啊，外景喺个商场嗰度做，仆街我唔知讲乜啦。但我净系睇到后边嘅成个大商场嘅背景啊 ，poster 度咧就写住一个。写紧呢个西九文化娱乐区咩就将会开幕乜，有咩问题咧？觉得九十年代喂西九 有西九文化， 西九系曾文权时代整出嚟喎。曾文权几时系上任啊？零四年 唔系点解会有西九娱乐区？ 西九文化区啊，即系讲紧呢个啊，即系而家我哋 九十年代嚟噶嘛？ 系啊，九十年代嚟噶， 九十年代系魏奕迅，香港系魏奕迅时期嘅， 系啊， 系咯， 彭定康未嚟啊？ 九十年代系魏奕迅时期， 咁西九 咁玫瑰园计划噶嘛？嗰阵时 系啊，未有西九呢个概念都未有啊，西九呢个名都冇啊，冇人讲西九呢个字噶， 未填海嗰位， 未填海、啊， 嗰位系佐敦道码头， 系啊，冇错，西九系曾文权一手一脚搞啊，嗰时系零四年，懒系大 project 噶嘛，嗰时仲话整个天幕噶嘛，又成啊，先至有西九呢个字噶嘛， 整天幕噶，戇鸠啊， 系咯、啊，咁咧、啊，即系仲话呢套咁啊，我唔知咪台剧啊，仲话制作认真啊嘛，咁俾人话。 啊！ 哇，好制作认真啊！佢讲翻当时啲时代背景啊，乜 Q 啊！咁当然呢个只系一个其中嘅问题啊。今日苹果如果大家有睇咧，即系好多网民咧都指出咧，即系咧无线啲胶剧咧唔单止错漏百出啦。 好似话有个陈豪讲古装剧，等阵 check 下先。 等阵 check 下先啦，嗰啲啊，嗰啲 经典系 啊，有啊，睇个 YouTube 真系，等阵 check 下先啦。咁啊，大标当然有啦，大标 点会等阵 check 下先个导演 都收货嘅？导演啊，长务啊，对手啊。剪片嗰个人啊，哇，经几百人噶、 啊，系咪特登咁做噶？ 应该唔系啊，应该 唔系得嗰套系咪大鱼食细鱼嗰啲剧嚟嘅？ 唔系啊，认真 街市有套叫大鱼食细鱼， 唔系啊，认真戏嚟噶，吓、 啊、 认真戏。 但系玩 当然有冇套，我都系睇翻 YouTube 啫，即系佢系认真戏嚟噶。 咁都唔單止呢啲啦，即係最近嗰啲佢嗰啲咩叫飛機師劇啊、護士劇啊、醫生劇啊，就俾啲律師啊、飛機師空姐啊屌鳩佢啦，話實際唔係咁樣啦，所有嘢都係即係閉門造車啦，不特止啦，我唔講呢啲劇情嘅嘢，淨係講嘅製作嗰啲咧，即係。我哋當然喺南明書先講過曬啦，好多嘢，即係打燈仲係季節式嘅打燈啦，即係打呢個世界燈啊， 咪邵氏片廠式打燈咯、 啊，邵氏片廠式啊。另外啲牆，你好間屋咧整得好豪華咧，但係睇出係佈景嚟嘅，點解咧？嗰啲牆紙咧就是、實睇到個位咧係黐唔穩嘅。 公屋有成千九幾二千尺、啊， 千幾尺啊嚇。 唔係嗰啲 lift 門先正喎、啊，嗰啲 lift 門永遠咧輕輕撳一撳佢都會喐啊咁樣啊。 同埋啲豪華大酒店咧，永遠都係啡色地氈啊！啊呢、這個網民好嘢。永遠都嗰啲啡色地氈啊、懶啊、豪華，其實好土豪金嗰啲嚟噶嘛。 係。 咁當然最經典就係即係話肚餓食個面嗰啲嘅加油啦，即係同埋偷聽，俾人講秘密實係俾人偷聽到啦。或者我最近我前幾日有睇咗幾分鐘，就係、是、啦，唔知咩戲嚟嘅，又係話咧兩個人撞下，跌咗啲文件落地下，哦，點解發現？跟住下一場戲喎，又係一秘密喎，一撞，咦，又跌咗文件落地下，又俾人執住，咦，哇，乜嚟嘅咁樣啊？啲文件咧又用呢條橋喎，因為俾人偷聽到。一跌文件，跳下色，咁最老土嗰啲就梗系食饭啦，围台食饭。 喂，佢真系冇乜创意。我咧，我睇个套戏嘅，好捻有创意。啲鬼佬啲 B 片嚟，就系佢俾个男人追啊，即系跟踪啊，跟踪到一个位佢顶唔顺啊嘛，咁啊又想知个男人做咩跟踪佢啊？点不知想问佢之际，有只乌蝇咧嬲过佢跟踪嗰个男人嗰块面嗰度，佢为咗即系跟踪佢咧，一步一步咧跌咗支枪嚟嘅。跟住先知，原来系有杀机嘅，几多好嘢呢？ 呢个系好啊，呢、這个 好捻嘢， 呢个就 OK 喎。 哇，真系好捻嘢！我睇咁耐呢啲二三线啲戏，佢都系 无线 啊？唔系啊，美国嗰啲 我 点解 唔知啊？我无线冇嚟啊，无线冇嚟啊！啲咁嘅桥喎 ，B 片美国啲 B 片嚟嘅二三线，根本戏院都上唔到啲嚟啊！系啊，我嗰阵时咁，以前记咩有线有个咩 Cinemax 嗰啲嘅嗰啲台嘅，喺嗰度睇嘅半夜，屌你乌蝇喺度飞飞，一拨一拨啊！哎呀，喺个大佬掉咗支枪嚟，哎呀仆街啊，用杀手嚟，几多好嘢！ 即系点解我话睇无线剧或者睇无线系侮辱自己智慧咧？哇，好人唔睇电视，我睇咗几分钟，已经睇到咁胶嘅嘢啦，即系睇咗一系开头食饭咧，为要留个窿俾个摄影师去影嘅。 慢性有个慢性洗脑啊嘛！ 啲人咧逼晒喺饭台嗰边，就专登留个空位俾个一号机、二号机影翻啲面口。边有咁戆居噶？你现实生活上啊，你一家人食饭会坐埋一边噶，留翻个边唔坐噶？佢永远系咁样噶。 喂，慢性洗你脑啊嘛！呢啲叫 冇错啦。 佢成件事就系一个慢性嘅洗脑，你每日一啲，每日一啲 就唔觉噶啦，你 唔觉噶啦。即系呢个系现实版嘅Manchurian Candidate 嗰个叫咩啊？洗脑密令啊，现实版啊！是啊，以前就话捉啲人去边，去嗰咩蒙古定唔知边个边境去捉啲美军去洗脑啊，跟住翻咗嚟换咗第二个人嘅，而家唔使啊，透过媒体 去洗脑。系啦，所以阵间会讲一讲，即系其实欧美好流行一个反电视运动咧，其实人哋一种察觉到系一个洗脑、洗脑机器嚟嘅。 Unplugged signal 啊嘛，系咪嗰啲啊？嗰啲咁 有好多名嘅，好多个嘅，即系 anti-TV movement 啦，即系主要就系、是，即系我哋有一集喺林行书讲过咧，同个细侄咧，佢八廿后嚟嘅，即系我读完书翻嚟。我问佢平时屋企做咩？我睇电视啊，睇咩电视？唔睇无线而家嗰啲。我屌嗱声，你真系令我失望啊嘛，系嘛？即系我哋已经唔睇啊，我谂住八十更加比我更先进噶嘛，冇理由睇啊，仲有上网嘅，点解唔去睇？仲要睇啲咩《幽皇庭》啊嗰啲啊？ 唔未？ 你点解唔睇啊？ 系啊， 唔睇啊？ 喺阿妈嘅角度觉得乖仔喎、 啊。我点样睇咧？话我佢问我点解唔睇？我话渣咯。即系同埋嗰个僆仔而家追求啲 iMac 啊、iPod 嗰啲，即系有要求嘅人嚟。 用嗰啲嚟睇啊！而家啲人系你知唔知啊？咁捻贵买个 gadget 翻嚟 就睇 TVB 剧 ，TVB 啊，大佬！ 真系大镬啊！我话啲你睇剧都唔紧要，你睇韩剧、睇日剧都好，都睇港剧啊！冇即系会降低你嘅智商啊！真系所有嘢。 系啊，唔系你另外。 但我问佢点解去睇，我就系唔想谂嘢，因为 你另 咁，因为佢翻工翻好夜，好攰啊，翻屋企。哇！我即系开个有声， 即系打飞机都系要谂嘢，最惨都要玩上条女。 系啊， 咁啊唔打啦，索性睇嘅。喂，呢个悲歌， 所以话唔醒觉就即系佢唔想谂嘢就唔醒觉咯。即系 喂，唔怪之我朋友嗰日先同我讲啊，发现咧只有失业嘅人先打飞机嘅佢嚟噶。 点解？ 在职人士系唔谂会打飞机嘅，爱都冇时间做啊。 系啊。 系啊， 梗系啦， 即系佢话你打飞机，唔好就系同你讲你打飞机，即系话俾你打飞机，即系你失业喎，即系几时沦落到咁嚟嘅真系。 嗱，所以咧讲到听日嗰个熄电视日咧，好多人话觉得冇用啦，即系佢，即系都可 最近啲我哋都讲过啦，你咁耐以嚟咧，识咁多朋友或者朋友之中嘅朋友咧、 啊， 有冇识得一个叫佢屋企装嗰个收视调查器嘅 ？Nelson 咗冇啊？ 冇噶嘛，即系好神秘啊嘛。啊、最近就话有案内有800人啊嘛，吓、啊，即系、啊、究竟点样点样调查咧？收视，即系你同我识机原来冇用噶， 冇用， 因为佢 detect 唔到你，佢唔知。 我怀疑如果佢俾机喺酒楼嗰啲 wing 硬噶噃。 酒楼应该冇啦，酒楼、啊。 如果佢唔系摆住户，佢摆喺酒楼 ，win 喺硬嘅、啊，因为酒楼咧 实系开无线噶嘛， 同埋佢贴到明你唔捻俾转台， 俾转台啊嘛，系啊， 咁啊 win 硬 嘅。喂，嗱嗱咁当然咧，即系亦都其实咧唔系好秘密嘅一啲嘢，就系话咧，即系所谓 meta audience， 即系最早期冇呢个 meta 嗰时咧，就靠问卷嘅，好戆居嘅、嗯，就自己屋企填表嘅嘢。何你话斋好多表填，哦，你睇无线呢、這个一号皇庭啊 ，tick 一号皇庭几点几点。跟住你唔睇呀，我而家讲你几点唔睇。譬如你一家四口有阿媽阿爸一对仔女呢，你 profile 唔同㗎嘛，影响我个 commercial value 㗎嘛，你咩人睇影响佢价值㗎嘛。哦，你几岁做咩职业，自己知道晒㗎，每人有个编号嘅、嗯。即係个大仔二三四号，阿媽阿爸一号，阿媽二号，仔三号四号嘛。即係你自己有个号码嘅。咁、啊、哦，你自己填表到呢大约可能一个礼拜或者几一个月后就交返晒资料俾个调查公司。即係以前有最初期就係咁样做嘅。后来咧就发明一个系 Nelson 发明啊，一个叫 People Meter 嘅嘢。 嗯， 咁咧个呢个People Meter 咧就咁样嘅，即系好似一个呢啲咁嘅啲转换器咁样啦吓，入边咧 嗰啲叫咩啊？分线器啊， 分线器咁样系啦，好多个插头 ，HDMI， 好多插头插住一个电视机嘅。 系啦， 当你开着电视机嗰时咧，譬如你屋企得你同你老母睇嘅啫，咁咧嗰个 Meter 上边咧有个编号噶啦。你睇我开电视机咧，佢有着啦，个 meter 会着啦。但你要揿个 number， 譬如我系三号成员，我要揿翻三号嗰、那个，证明三号成员有睇紧呢个电视。阿妈又要揿二号，因为佢系二号啊嘛。咁呢个数据咧，自然咧就话俾你听，话俾嗰个机器听咧，哦，有两个人睇紧吓呢个电视，因为你开着电视唔表示有人睇啊嘛。如果你唔揿咧，就当冇人睇啦。 就 好似好科學化 呢樣嘢，就有好多人都係真係開住個電視唔睇嘅，的確。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洗腦嚟嘅。 係啊，冇錯，仲洗腦得勁， 不知不覺間啊，嚇喺你嘅潛意識裏邊洗咗你嘅。 咁呢個個人記錄儀咧，就而家仲用緊嘅。咁即係其實咧，好多人都覺得呢、這個喂好似好科學咁啊，每分鐘甚至每秒咁樣 detect 緊你睇緊咩， 但都係唔準㗎， 都唔準。因為咧，你睇電視學我就。窒话斋，喂，我就唔想谂嘢啊！你都仲要我揿仔，我揿个遥控仔已经好攰啦。 唔系呢个其一、啊， 你照我揿多个掣，仲要你唔睇嗰时候你揿翻个掣，即系证明你离开咗。其实好多人揿咗掣啊，啲废 Q 时咧都熄电视咪算咯。 唔系呢个其一啦，其二你嗰八百人嗰个标准点定？呢个八百人系假数嚟噶嘛？ 嗱，佢就话咧，根据香港人口嘅 profile 咧，去统计住嗰度攞个 profile 咧，再 select 嘅，即系。佢主动嘅事，你唔可以申请嘅，即系唔可以话心俾我想做唔得嘅，即系佢咧，即系懒系 random 嚟噶嘛 ，sampling 嘅。 但系点解系八百人咧？ 佢跟翻个人口比例咯，喺外国系多啲嘅。外国你譬如 TV population 大嘅，有一亿嘅，咁咪收5000人咁样咯吓。咁香港700万，我当800人啦，800户啦吓。咁咧，其实咧，外国咧觉得呢样嘢系好唔准噶啦，即系呢个 meta audience 系好唔准嘅。即系我话斋，喂睇电视咧，我如果唔想谂嘢，你唔好叫我搞咁多嘢啊。仲有佢突击检查，佢耐唔耐会打电话做叫你做翻个问卷调查，对翻你个 meta 嗰个记录系咪 match 嘅？屌啦！先我睇电视啊！屌你又打电话嚟问我而家你几点几时几分睇紧咩电视啊？内容记唔记得系乜嘢？跟住我对翻个 meter 睇下你系咪啱？要唔啱嗰啲就唔计你。 喂，但其实如果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呢个唔系用喺无线或者亚视咧，用喺有线捞嗰啲会唔会好啲咧？因为佢哋本身有个基底盒。 已经有啦，系啊，真系。 你其实嗰个已经系 count 到嘅。 系啊，嗰个已经 count 到啊，但 count 到无线啊嘛 ，count 到无线同埋亚视啊嘛，最重要系。咁变咗就系话咧。好多人话唔准啦、啊，即系所以咧就有所谓呢个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即系量化啫、嗯，即系你净系知道几多人睇电视嘅啫。 嗯， 但系旧年啲人一路睇一路屌啊，定系开咗个机走咗去啊，定系有几多人睇咧？系量化系定唔到嘅。 嗯， 所以咧有另一个方法叫做呢、這个qualitative analysis 啊，质素即系定性研究啊，即系所谓港台嗰个就系、是、欣赏指数啦。嗯欣赏指数咧，就佢就主动咧请去访问人，去做一个 focus group， 话你最欣赏、最中意睇边个节目，点解嗰啲吓？咁、所以咧，因为港台收视最低嘛，纯超啊，所以自己整咗就委托一啲调查公司做个 欣赏指数调查，而亚视更加唔顺超啦，更加唔顺啦，次次我嗰时做电视都系嘅，明明个节目咧系人出街都讲嘅，但系出嚟都系同平时一样嘅，得十几点， 系啊， 无线做啲烂剧都永远都系三十几点， 系噶， 即系譬如有嚟亚姐，哇喂，唔系冇亚姐讲港男啊， 唔系啊，你有 咦咦含含嘅，哇报纸头条新闻 做啲 A 温，你有连飞巴酒奶嘅你搞出嚟，飞巴 酒奶又有咯，嗰啲 好多人讲噶， 明明系成中意话，咦都系十几点唔 Q 系， 冇理由 睇亚姐已经好劲啦，但系我哋系谂住廿几，起码廿几点。 喂，唔好讲呢啲啦，以前阿韦家辉咧横看今朝嗰阵时系好捻劲噶，但你都系唔及无线。 系啊，冇错啦，所以 如果你行个屋村嘅走廊你洗楼屋村走廊，因为我以前我有条女咧，我住廿五楼啊，条女住喺十几楼啊，十八楼啊， 咁正， 咁我好中意周围行咁啊，同佢唔翻屋企咧，逐层楼度行咧，你发现你咁样洗楼法啦，啲人咧 准啲啊， 唔系，啲人咧听横看，你听到啲声噶嘛，你睇横看今朝嘅比例系 多过无线， 根本听唔到无线嗰边啲声， 系咯， 但系出嚟系喂无线赢翻 嘅，系啊，所以咧。好多人都懷疑無線呢、這個跟住 Nelson 嗰個收視調查，可能話唔準就係、是，所以亞視都委託廣大啊，中庭耀啊，九權威啦、啊，所以做出嚟啊，完全相反嘅，就同佢嗰個 中庭耀個權威已經冇咗，變咗後庭耀啦， 後庭耀，但起碼咧，即係喂睇足喂呢個 後庭耀啊， 呢啲所謂收視調查咧就係各有各做嘅，即係你點做嘅，同埋有一年咧，我好多年前睇到新聞咧，就話啲咁嘅 meter audience 咧，佢話受雖然話受保密啦，係嘛，又保密懶係科學性啊。但唔係喎，原來咧有一年我睇到佢咧係去俾受無線招待喎，又去參觀無線喎，參觀完仲冇人送個 TV Buddy 喎。喂，你所嗰啲人咪變咗係俾你籠絡咗？ 嗯， 即係隨時嗰啲人同埋你咁挑麻煩嘅裝 meter 嘅繩咧，好難換噶嘛。突然間叫喂，我係調查，我 AC 咧成，我想阿森俾裝個機，你屌鳩我走啦，咁麻煩。 咁啊， 雖然而家可能唔同啦，而家比較裝機好啊， 啊 咁啊，所以咧其實咧。睇電視咧，除咗你話識電視日咧，只不過好小兒科嘅嘢，即係你就咁台慶啊，識電視當然固然係好啦。但其實一個醒覺電視網或者電視視眾咧，醒覺運動咧就更加大啊！就係話喺90年代開始咧，歐美咧已經有一個 anti TV movement， 係 反電視運動。 但係嗰陣時，喂嗰陣時係應該係啱啱又點解咧？佢哋引救我哋以前即係。即系睇惯嗰啲剧集啊，例如《豪门恩怨》啊，佢哋觉得好越睇越核突啦。 系啦，已经核突啦 ，soap opera 嗰啲 系啦。啊，我哋中意睇下字眼嘅，佢哋唔中意睇，佢哋觉得好老土啊，《神探万隆》啊，呢个睇到顶唔顺啊嘛。 所以大家如果其实嗱，想睇啲资料而嘅，即系譬如有一个叫 Kill Your Television 嘅网站， 系 杀死你啲电视机啊，有乜方？即系点解要杀死咧？ 唔好杀死啊，唔好睇 A V 喎。 即系杀死嗰啲咁嘅胶剧嘅， 杀死嗰啲台算啦。 咁咧，好多人好多名人留言嘅，例如阿 Bush 啊 ，Bush 就话。They put an off button on the TV for a reason. Turn it off. 即是说电视为什么争一个山仔在那里呢就是给你删的嘛。他自己都不看啊布殊说他很少看电视。 你要看 Cat 台那个啦。 你看 Steve Jobs 啊。 反斗妹台那些。看那些好过啦。 苹果啊 ,Steve Jobs 他说什么呢 you watch television to turn your brain off. 你一开电视呢你的脑就会删的。 但他要 turn on 你的 Apple Computer。 没错跟着他有一句。And you work on your computer when you want to turn your brain on， 即系话如果开电脑咧，你又你个脑又开翻。 讲埋 Apple computer， 不其实又啱，因为点解咧？你接收嗰啲所谓无线电视咧，系被动式噶嘛？ 系啊， 你播乜你失 唔系啊？你而家佢网民都可以 turn on computer 噶，跟住睇埋 TV 咯。 嗱，点解？咁起碼係主動性喎，你係主動去接收乜嘢？ 主動去話俾人聽，你係豬西咯。 所以咧，其實咧，喂。仲有一個啊，第一個講法，阿04年啊，阿教宗保禄啊 ，The media can wreak great harm on a family when it offers an inadequate or even distorted vision of life of the family itself and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即係點解咧？即係話咧，啲媒體啊就係影響你家庭啦，影響你嘅vision of life， 即係扭曲你一個生命嗰、那個嗰、那個價值觀啦，影響你家庭啊、宗教、道德等等啦。咁咧，我發覺即係講得好啱啦，即係最近咧有一個叫做十四巴港女咧嘅事件啊，冇成風雨啦，即係覺得國家即係咪有可能啊？喺街當中冚十四巴，冚一巴已經好誇張啦！即係而家你即係我唔知你有冇俾人冚過啦，我諗。闹交咧真系好少冚一巴，即系兜巴兜 唔冇，点样打人做咩啫？你唔啱咪 你唔得咪走或者掟嘢咯，直接掟嘢打一巴嗰啲系，即系我谂现代社会啊系比较夸张。 我以前有条女系中意随物塞我嘴度， 咁都唔会冚一巴咁啊，变态啫，系咪？ 咁我觉得好讨厌。 咁点解会咁样咧？点解又发生嘅事咧？我又系最近 睇又睇几分钟，睇啲我啲剧集咪好多 promo 嘅。 就用14巴个啊， 唔系用14巴个啊，我怀疑14巴系受啲剧影响啊。头先教宗都阿保罗讲咗啦，受电视剧影响，影响我哋个价值观啊。佢净系剪咩咧？剪咩出嚟咧？就剪一巴巴冚落去嗰度。 嗯， 我唔知咩戏嚟噶，我完全剪一嗰套短短廿秒个 promo 咧，有成十几巴喺度，不停啊，不同你又冚我，我又冚佢，又冚佢。 喂，唔系喎， 嗱，无线嗰啲编剧嗰啲呢啲就剧力啊。 唔系、哦，我有套前卫短片咧。系有条肥佬俾人绑喺张凳度咧，打咗百鸠几包，打到肿咗。 嗰啲就系沟片啦，专登系咁做啊。但系佢一个唔系啊嘛，佢觉得呢啲系正啊嘛，呢啲就系剧。 唔系咁讲咧， 剧你就靠冚一巴冚出嚟。 你讲翻教 宗，究竟系即系啲剧系反映人啦，定系人受佢影响咧？ 你讲翻教宗个例子咧，我想讲一讲啦。如果你睇翻1984咧，佢都系咁样讲嘅，佢都系透个所谓 Big Brother watching you， 但系佢都要透过一啲电视屏幕咧去。不断同你当时即系佢嗰个新世界嗰啲市民咧，去洗脑啊嘛，讲一啲叫新语啊嘛， 冇错啦。 嗱，新语就同我哋而家嗰啲弗吉尼啊嗰啲一样啦，吓、啊，即系呢啲我哋从来都冇接触过啊！突然一将嗰啲名变咗吓，维明维珍尼亚变弗吉尼啊！ 你讲啲我仲系 1984个世界咪咁啊？ 新闻报道都系啊，讲晒啲韩文会啲邪音。 系啊， 购买，我明购买购物区啊嘛，购物区 啊， 即系我啲唔讲啦，费咗 off topic。 喂，讲新语啊， 讲开麦嗰个 NTTV movement 咧，其实咧即系有两个咧好比较出名，第一个就 White Dot 八点， 系 八点系咩嚟咧？系英国嘅 base on 英国嘅，点解叫八点咧？就是、以前嗰啲 CRT 电视啊，大即系好大个学嗰啲电视机，你识电视嗰时咧，最谂咪有条横线嘅，跟住去到一点嘅， 系啊系啊， 佢用一点嚟表达佢一个识电视机嗰个动作。咁咧个 White Dot 呢个组织啦，就系咧佢咧就系鼓励咧有一个叫做Socorro 啊，Socorro， 因为墨西哥话嚟唔知道，即系话一个广场市嘅广场咁解，就话咧佢会组织一个咁啊广场活动咧，就话咧鼓励啲人咧就删电视，咁去边好啊？删电视就出